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这是一个沉重的早晨，在吴医生的家里，我听着他讲述着，同时不停地在抽烟。已经戒烟的他也时不时地抽上一支。吴医生喷出了一口烟。下雨患精神分裂也是老天的安排呀、老天的安排，没有办法的。我说，你就别这么说了，夏雨收到的名钱上写着卓然的名字，这我还不清楚，不是我干的呀，这件事是他家小保姆干的呀，因为他调戏小保姆的时候说过，你不要不识抬举，我以前干过一个女大学生，叫卓然，比你漂亮多了。小保姆为了报复他，才搞了那个恶作剧。哦，所以我给夏雨看病，完全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他的老婆小亚主动来找我去出诊的。开始小亚不愿让他住院，我只好就出诊了。他们有钱，出诊费给的高，换一个医生也会这么做的。我说，可是听小亚说，最早是你在一家超市门口主动的向小亚问路的呀，并且你跟小亚表明你是精神病的医生啊，正去一个地方出诊，那这不是太凑巧了吗？因为当时夏雨正被明前事件搞得既失眠又脾气暴躁啊。怎么，你不相信这个世上有偶然吗？啊，偶然就是命运。我们没有必要拿出证据来说某件事是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那夏雨的病情为什么在治疗中越来越严重呢？啊，以至于非得住院治疗不可呢？那你就是外行了呀，谁敢说对精神病人靠出诊开点药做点心理治疗就能治好啊？啊，严格说来，这种病因在基因组合上，基因，你懂吗？如果有一天你能到宇宙中的每一颗星星都去看看，也许你才能摸到基因的门边。我感到有点头晕，便靠在沙发的靠背上不再说什么。此刻我的眼前像过电影一样闪过严永桥的脸、夏雨的脸，还有吴医生趴在后山的地上的脸，以及卓然在哀鸣中睁大的一双绝望的眼睛。我不愿意再问吴医生为什么要在夜半对夏雨做种种的精神折磨，那些暗示和诱导让人毛骨悚然，并且燕永桥第一次出现在吴医生的诊断室的时候，究竟是谁用椅子砸碎的窗户玻璃，这已经很难求证。因为在场的燕永桥和他老婆汪英如果被认定是精神病人的话，那么唯一可以让人相信的只能是吴医生的叙述了。 我想在玻璃哗啦一声的碎裂后，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吴医生可能干这种事。这种事只能证明在场的精神病人的病情有多么严重，并且具备必须立即被束缚起来的条件。啊，这是一种怎样的轮回呀！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愿意看见人间有这种戏剧上演。现在夏雨已经结束了她真实的生活，而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苟延残喘，但同时已在混沌中死去的严永桥却又拎着黑雨伞穿梭于明暗之间，他甚至对靠近这个圈子的人露出了锋芒。我说，在黑屋子里刺伤张江的人真的是严永桥吗？我有些疲惫了。吴医生肯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我想严永桥并没有死。我对吴医生说，吴医生，是你把他放出医院去了，让他以错乱的神经在与这个世界的碰撞中自生自灭，是不是？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吴医生有些激动了。如果我放了他，我就不会这样的夜夜的守候他了，我还会让你来协助找他，不将他抓回来，我绝不罢休的。不是说他死于车祸了吗？而且他的坟我们也都先后去看过了，难道他真的能从埋在地下的骨灰盒里爬出来？那倒不会的。吴医生说着点燃了一支烟，咬了牙说，我怀疑他并没有死于车祸。那天后半夜下着大雨，护士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严永桥跑了。正当医院里议论纷纷，并且打着手电在院内各处找寻的时候，交警来电话说，就在医院外面的高速公路上，一个从我们这里跑出去的病人被汽车压死了。之所以认定是我们的病人，因为死者穿着印有我们医院标志的条纹住院服。这能是谁呢？只能是今夜跑了的严永桥了。我们去看了事故现场，这个穿着住院服的男子已经被碾得血肉模糊，头部也已经压碎了，脑浆躺在黑色的路面上。我们只得通知殡仪馆运走尸体，然后通知了他的家属。吴医生吸了口烟，又缓缓地说，但是听说严永桥在死后登门拜访你的事，我震惊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反复回忆那天后半夜的事故现场，突然想到，如果严永桥当夜跑出医院后就脱掉住院服扔在路边，而这衣服恰恰被一个流浪汉捡来穿上了，那么谁能够证明这个死者是谁呢？血肉模糊的尸体叫人无法辨认，而那身住院服让我们相信了严永桥的死亡。这种推测让我恍然大悟，我想我们一起来抓住他，不能让他在外面游荡，那样就太便宜他了。吴医生的咬牙切齿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说，哎，这个从严永桥啊来找我的时候那个情况看，你仿佛还不能立即就辨认出他是个精神病人。是妄想狂啊，色情狂在他的身上是存在的，当然他的神经在某些方面还是清醒的，啊，就像有的精神病人竟可以算出复杂的高等数学题，啊， 那你如果仅仅接触到他的这一点，还以为他是正常人呢？ 那他老往女病区的黑屋子里窜是为什么？ 那谁知道呢？ 比如，也许是喜欢上了那副女人的假发。董峰不是在黑屋子里看见过梳头的女人吗？我想，这竟是他干的事啊！因为以前我见他穿过他老婆的衣服，至于他还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妄想狂的病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呀。 那严永桥这一段时间究竟躲在哪儿啊？我想他应该就在这医院附近。吴医生站起来握住的手说：“你能认出他来，拜托你了，我们一起来抓住他。” 我摇了摇头。事到如今，我只想回到家中去继续写作。如果有人敲门，我将再也不会惊诧了。走出了吴医生的家门，太阳已经升起了。精神病院的林木中飘荡着白色的雾气，住院楼的一角在林中显露出来。一切宁静而安详。一年过去了，一天下午，我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看着淡蓝的池水，无数生机勃勃的身体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他们身上的水珠对着阳光的时候便拉出了十字星一样的光线。一个优雅的服务生向我走过来说：“先生，请问要茶还是咖啡？”“ 一杯绿茶吧。”“给我一份今天的报纸啊。” 茶和报纸很快就送来了，我打开报纸浏览起来。突然， 第六班生一则短短的消息让我震惊。消息说，本城月光花园的一栋别墅昨夜发生火灾，此次火灾是由于房主人自己所为，所以直到火窜出窗户窜上房顶才被邻居发现。消防队员很快赶到现场，阻止了火势向其他别墅蔓延，但着火的别墅已经被烧成残垣断壁。据悉，这栋别墅的房主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当晚他是从精神病院偷跑回家纵火的。据该处的物业管理员介绍，这家房主住院后，他的妻子便将小保姆打发走了，自己也常不在家，以致他住院的丈夫回家纵火时无人阻拦。在清理火灾现场的时候，发现了该主人已经烧焦的尸体。 我合上报纸，夏雨那张瘦小的脸在我的眼前晃动。你的幸福要靠红色，最鲜艳的红色，那就是火。你要在家里点燃这种红色，这种红色。这是一年前在夏雨的病房里回荡着声音，那是夜半的病房，患上精神分裂的夏雨已经处于催眠的状态。吴医生附在他的耳边，用轻柔的声音反复对他说着这样的话：现在吴医生终于可以洗去15年前在医学院的后山上所遭受的伤害和耻辱了。这种地狱式的复仇火焰可以洞穿漫漫岁月，直到复仇者将对手化为灰烬。我明白了，自从在大学读书时遭遇到那魔鬼般的伤害以后，吴医生便一刻也没有忘记复仇。他年复一年地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着仇敌， 他甚至爱上了刀具收藏。可以想象，当他独自抚摸着那些锋利的刀刃的时候，那颤抖的手一定是充满了复仇的渴望。时光流逝，当仇敌自己似乎都已经忘记了那早年的罪恶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背后，或者在命运的背后，复仇者的眼睛却一刻也没有闭上过。所以当严永桥偶然撞入吴医生的视线以后，他怎么可能逃脱这复仇者的手掌呢？也许他当时只是一个有着轻度妄想狂的工程师，但是当吴医生自己用椅子打碎窗户，而又将这一躁狂举动强加给他的时候，他便再也走不出精神病院了。他注定会成为真正的无可救药的精神病患者。吴医生胸有成竹地成全了他。然后吴医生从他嘴里掏出了另一个仇敌夏雨，接着一连串复仇的行动又开始了。而此时的严永桥已经到了该下地狱的时候。吴医生用耳语式的暗示诱导他跑出医院，去高速公路上去拦车，就像我听见，我亲耳听见的他对夏雨的诱导一样。然而吴医生低估了严永桥的精神类型，在经历了死去活来的电休克治疗之后，在大量的精神病药物使严永桥恍惚的像一个影子以后，他的更加疯狂的妄想却使他活下来。他扔掉了身上的住院服，然后他便像鬼魂似的在夜里出没，直到在医院后面的那条涨水的欢河中发现了他的尸体。当时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惊奇不已，他们不明白早已死于车祸的严永桥怎么会在几个月以后又尸身完好的出现在河里呢？发现严永桥的尸体是在去年，我离开医院后的第三天，董峰在电话上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从声音上可以感到董峰万分惊恐。我立即赶了过去，严永桥的尸体还躺在河岸上，他肿胀的面部让人看上一眼也要作呕。河滩上围了很多人，其中一些靠拾垃圾为生的流浪者认出了他们的这个邻居。据他们讲，严永桥几个月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就住在这河流上游的一个废楼里。那是一个破产了的建筑商遗留在那里的一幢未完工的楼房。流浪汉们看出他是个疯子，可怜他，便给他些吃的。据说他白天睡觉，晚上就窜出去。他说他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在医院上班。每当这个时候，流浪汉们就哄笑。这个疯子还认真地说真的，然后就沿着深夜的河边走，直到天亮才回来。流浪汉们说没想到怎么会掉河里去的呢。他们认为严永桥尽管是个疯子，但说话时候语言清晰，如果不了解他所说的事都是狂想，还以为他是个正常人呢。当时吴医生也站在河岸上，这个一直在追杀严永桥的复仇者此刻面容平静，他知道他的复仇终于有结果了。尽管我无法猜测昨天夜里从医院到这河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一年过去了， 报纸上的这则火灾的消息再次使我触目惊心。我拿出了手机给董峰打电话，几声占线的忙音过后，语音提示说对方正在通话。我将报纸放在旁边的小桌上，看着碧蓝的池水中一个呛水的小孩正在哇哇直哭，年轻的母亲在旁边安慰他，并伸出线条优美的胳膊将游泳的姿势比划给小孩看。我再次给董峰拨电话，通了。我说你的电话可够忙活了。他说刚才正在和张江通话，张江又放暑假了，他们正相约出去旅游。董峰说我们想邀请你同路行吗？我说算了，我给你们做灯泡会照得你们不自在的。董峰在电话里咯咯地笑。我问他看报纸了吗？下雨烧房子了？他说都知道了。我问他吴医生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吴医生辞职走了，今天早晨走的。董峰替他拎着行李到大门口，问他去哪儿，他说不知道。还回来吗？他摇摇头，然后便对董峰挥挥手，搭上车走了。对吴医生的离开，董峰非常的困惑。我比他明白一点，但心里仍然是沉甸甸的。转眼间到了农历的七月半，中元节是该给逝去的亲友和友人上坟的时候了。谢小婷打来电话，约我和吴医生一起去给卓然上坟。他说去年本来约好今年清明节去上坟的，可他当时正在外地出差，没能实现去祭奠卓然的愿望。我说吴医生已经离开医院了。谢小婷很吃惊，连连追问为什么。我说不知道。他问还能联系上吗？我说不可能了。这样吧，我陪你去卓然的坟上吧。我和谢小婷去公墓那天下着小雨，下午到达墓地的时候雨停了，但天空依然是阴沉沉的。墓地建在一大片山坡上，层层叠叠的墓陵让人的心里产生出一种异样的沉重感。有风吹过，空中便飞起一些纸屑和零翻的飘带。谢小婷的面容显得很凄然，她说想到今天来看卓然，从早晨起心里就很难受。想到当初同寝室的郭颖、卓然和自己现在相距的这样远了。当然郭颖从国外回来，大家还有见面的时候，而卓然自从在大儿撒手西归以后，在地下一躺已经是15年了。谢小婷停了下来，擦了擦躺下的眼泪。我接过他的提包，里边装着给卓然带来的水果、香辣、冥钱，还有卓然最喜欢的绒毛玩具，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狗。我们来到了卓然的墓前。有谁已经来过了呢？我和谢小婷同时看见一大丛红色的玫瑰静静地躺在卓然的墓碑前。即使在阴沉的天空下，这红色的玫瑰也显得那样的鲜艳夺目。它们在风中微微地颤动着，像是在倾诉着无尽的话语。 长篇恐怖小说《背后有人》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 卢老头将手搭在额头眺望湖水的时候，那姿态有点像一个警觉的海盗。他裸着上身，皮肤黝黑，在满脸络腮胡的蓬杂中，两片血色很好的嘴唇像是埋在草丛中的活物。湖上一片空茫，没有任何船的影子。卢老头刚才听见的快艇声也许只是错觉，他的视线慢慢地移向左前方的那座荒岛。由于隔得太远，此时在岛上起落的白鹭在逆光中变成了一串串的小黑点儿。但卢老头知道那是白鹭，他数次摇船去过那座岛，近距离地欣赏过这些湖上仙子。没有船来，卢老头和他看守的这座岛上别墅仿佛被世界遗忘了。他开始怀念那两只大狗，那是纯英国血统的马斯蒂夫犬。主人说他的朋友国家安全部的人用飞机空运来送他的。卢老头平生没有见过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狗了。100多公斤的体重，浑身黄毛，蹲在别墅外的草丛中，简直就像是虎豹现身。夜里，它的叫声不是从喉咙里，而是从血液旺盛的肺部低沉如雷地喷出来。仅这种恐怖之极的声音，就足以让任何歹人在离他百步之外因心血管破裂而自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对护宝神狗竟然会被一种莫名的毒所击倒。一年多了，埋葬他俩的坟堆上如今已是荒草疯长。这座岛从此沉寂下来，主人要搬回城里去住了。临走那天，主人的母亲70多岁的于老太太咳了几声嗽，还未启程，老太太发炎的气管似乎就已经闻到了省城里的空气。那是2001年的春天，岛上芳香迷人，可别墅中的主人却感到了隐隐的凶兆。守门人卢老头就这样留在了这里。他记得主人临走的时候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呼唤着他的小名所说的话：小狗仔啊，拜托了，这个房子就交你照看了， 过一些时候，我们也许又会回来的。陆老头拼命地点头，主人的信任让他的眼眶有点发湿，他揉了一下眼睛，目送着主人一行远去。他看见主人的妻子在船上向他挥了挥手。这个20多岁的善良女人，她的美丽，陆老头认为只有湖上的白鹭才能相比。站在船头的是主人的保镖，这个叫武刚的汉子，和死去的马斯蒂夫犬有点相似，只是卢老头从未将这种感觉告诉过他。一年多的日子，在香草和水腥味中过去了。每周湖岸上的旅游公司会用船给他送一些生活日用品来。这旅游公司是主人众多公司中的一家，管理着整个黑石湖景区的经营。公司的经理是主人的侄儿。这个28岁的年轻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要把黑石湖建成中国西南的著名景区。但卢老头看得出来，主人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赞赏的神情。卢老头住在别墅外的一间小木屋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台历翻过一页。今天是2002年7月13日，星期六。而给他送生活用品的船是每周一来一次，所以卢老头在黄昏时分听见的快艇声肯定是错觉了。卢老头从水边返回，穿过树林和草坪，迎面便是那栋白色的欧式别墅，它的暗红色的尖顶在湖上就能看见。此刻它的一半身子已经开始发暗了，另一半被落日已尽的天光映照着，紧闭的玻璃窗上亮着反光，像躲躲闪闪的人的眼睛。卢老头打了一个寒噤，这是一座空宅，将顶上的阁楼算进去，一共是4层，20多个房间，加各种大厅、小厅、健身房、走廊、楼梯，就像迷魂阵似的深陷在这栋建筑里。这别墅曾经是主人的世外桃源，如今他被一道可怕的咒符钉死在这座岛上，像一具具早已魂飞魄散的贵族的遗体在这里等待着入殓。为了能让自己坚守在这儿而不至于逃跑，卢老头尽量不去回忆往事，可怕的往事。当叶云将别墅的红色尖顶涂成黑色之后，任何一扇窗口都可能在朦胧的窗帘后面出现晃动的人影，接着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卢老头至今不了解这些恐怖事件的详情，但从主人的苍白的脸上，他能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尤其是寺庙里的高人被请来这里查看以后，主人遗弃这座别墅的决心就下定了。夜色从水上而来，慢慢地向这座孤岛逼近。 卢老头坐在小木屋外边的石桌旁喝酒，时而用手摸一把他那满脸的胡须。其实卢老头今年才44岁，就被这糊里糊外的人称为老头，完全是因为他那络腮胡子的缘故。他的小名叫小狗崽儿，这只有主人才知道。30年前，他还是一个少年，便成天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转。他对城里来的知青有着强烈的好奇。主人当年也还不到20岁，这个从城里来的学生哥会拉小提琴，同时据说还会一种神秘的拳术，这让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小狗崽儿无限崇拜。当然，这个知青能把他当小兄弟一样的对待，是在他的父亲救了这个知青一命之后的事。有一天夜里，这个知青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儿，小狗崽儿的父亲背着他跑了10多公里路，才拦住一辆货车，把他送到县医院。结果是急性阑尾炎，再晚一点就丢命了。这件事让这个知青回城后也常下乡来看看。3年多以前，他对小狗崽儿说：“我修了一栋别墅，你去做看守吧。”同时他还给了小狗崽的父亲一大笔钱，让小狗崽家里世代相传的茅草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房。小狗崽的父亲老泪纵横，说是遇上了救苦救难的大恩人。卢老头端起小酒杯一饮而尽。主人住在这个岛上的时候，为了夜里的警醒，他几乎把酒都戒掉了。而自从独守这空宅以来，不喝酒的话，他夜里就根本没法入睡。他会听见那座空宅里有动静，有时候是人走动的声音，压低嗓门的细语声，有时候是女人的哭声。被爬上岛来的风撕搅的时续时逝的声音，当然喝了酒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远处的湖面已经被夜色过去，只有岛的近旁还泛着朦胧的水光。这时候卢老头突然听见附近有人的说话声音，这里怎么有路啊，我害怕。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着是她的一声尖叫，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里有没有鬼，你怕什么？卢老头心里一紧，酒意也醒了大半，他站起身，盯着树林和草丛的方向，看见一对年轻男女正对着他走过来。那男的裸着上身，肩上搭着一件 T 恤，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着一件黑色背心。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居然有人在夜色中出现在这座孤岛上。卢老头想呵斥，想质问，但嘴唇抖了抖，没有能发出声音。还是那年轻女子先开了口：“大爷呀，我们想在这里住宿。”卢老头看见他的脸很秀气， 眉毛上挑，有一种狐媚气。不行，这是私人别墅。 陆老头坚定地拒绝，但心里却有点发抖，不知道这女子是人还是鬼。 事后卢老头认定自己当时一定是中了邪，不然他绝不会同意这两个人住进别墅去的。尽管他们说是来黑石湖的游客，开着一艘小电动船在湖上迷失了方向，是这座别墅的红色尖顶吸引他们过来的，但是卢老头很清楚，这些话很值得怀疑，因为从湖岸到这里，快艇也得跑一个小时。一艘游客所驾的慢悠悠的电动船，那是很难到达这里的。 但是，天已经黑了，我们回不去了。 那狐媚女子继续央求，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中了邪，卢老头居然破天荒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卢老头说：“ 只能住在地楼客厅侧面的第一个房间里。”千万不要上楼。 楼底的房间是以前的女佣住的地方，卢老头想，主人也许不会太怪罪他。至于二楼以上，除了贵宾，一般人是很难上得去的。卢老头带着这两个人走上了别墅的台阶儿，他的手心触到门上的紫铜把手的时候，感到一阵冰凉。 这一夜，卢老头在别墅外的小木屋睡得特别踏实，因为一年了，也许是第一次有人为邻吧。 身旁的这座空宅不再让他感到害怕。卢老头是在一阵鸟啼声声中醒来的，睁开眼，天已经大亮了。他开门出来，早晨的空气沁人肺腑，抬眼望去，别墅的门还紧闭着。这一对借宿的年轻人还没有起床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阅读过当地报纸的读者可能都知道了。在黑石湖景区的非旅游地带，一对借宿于岛上私人别墅的年轻男女离奇的死亡。现场发现穿着睡衣的女子倒卧在客厅的门后，显然在死前是想开门而逃。另一男子倒躺在楼梯上，可能是在上楼或下楼的时候突然死亡的。两个人的身上没有任何痕迹，而眼睛圆睁，表情极为恐怖，似乎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而亡。上午十点，海滨大酒店的大堂里空荡而宁静。早起的客人已到海边去了，而喜欢彻夜欢乐的游客此时还在沉沉的睡眠中。红鱼从电梯里走出来，穿着制服的门童拎着他的小皮箱跟在他的后面。总服务台前 站着唯一一位刚到酒店的客人，从背影看是一个年轻女子，长发齐腰，着一件宽松的黑色连衣裙，她的脚下放着一个带滑轮的紫红色旅行箱。红雨走到台前办理离店手续，这个时候他看见了这个女子的侧面，一种雕塑般的美使他震惊，从鼻梁到嘴唇，到线条优美光滑的脖颈，无一不透着一种高贵的冷艳。在红鱼失神之际，离店手续已经办完了，台内的收银小姐对她职业性的鞠了一躬，同时柔声地说：谢谢你惠顾本酒店，祝你旅途愉快。红雨走出酒店，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已经在门口等着她，这是酒店经理特意为她安排的，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这种待遇。门童替她拉开了锃亮的车门。到机场，红玉靠在柔软的后座上，对制服笔挺的司机吩咐着。这辆劳斯莱斯轻快地驶上了海滨大道。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这位尊贵的中年客人，他穿着一件品牌高贵的铁灰色的衬衣，胡子刮得很干净，双手抱在胸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一个人的身影老是挥之不去，红玉从车窗玻璃望出去，那个人的身影便映在所有向后移动的景物上，沙滩、大海、椰子树、一闪而过的海滨别墅。这个女子的背影，她的侧影，便像太阳的阴影一样从这些景物上掠过，并保持着和汽车同样的速度。红雨闭上眼睛，那种黑色的连衣裙便出现在她的脑际。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